《圣咏集》第72篇。天主，求你给君王传授你的权柄，求你给太子传授你的公正，使他照正义统治你的百姓，使他按公道管理你的平民。愿高山给人民带来和平，愿丘陵为百姓送来公正，他必维护百姓中的穷人，救助穷苦人的子孙，蹂躏欺压人的暴民。他将与日月共存，世世代代无穷尽。他降临如落在草原上的喜雨，又如润泽田地的甘露。在他的岁月中，正义必要兴盛，到处国泰民安，直至月亮失明。他将统治大地，从这海到那海，由大河的流域至地极的边界。他的仇敌将向他屈膝跪拜，和他作对的人要舌舔尘埃。他而使士和群岛的众王将献上礼品，舍巴和色巴的君王也都要前来进贡，众王都要崇拜他，万民都要侍奉他。他必拯救哀嚎的平民，他必扶持无援的穷人，他将连续不幸和贫乏的群众，并要救护穷苦贫病者的生命，他要救他们脱离残暴与压迫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珍贵无比。愿他长存，愿人们向他奉献舍巴黄金，愿人们时常为他祈祷，不断为他求恩。田地里所出产的五谷白果必将丰盈，山岭上的收成也要富饶，有如黎巴嫩。城市的人必要昌盛，有如地上的草荫。他的名号长存，永受赞扬，他的名号永留，与日争光。万邦要因他而得福，万民要称他为有福。愿上主天主，以色列的天主享受赞颂，因为只有他独自做出了奇妙的画工。愿他光荣的名号永受赞美，愿他的荣耀充满整个大地。阿们，阿们。耶瑟之子达卫的祈祷中。